是为一个人时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，明日里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，你是照顾的恩

却不敢